好啦，嗱，跟住落嚟呢段时间咧，我就想带大家咧翻去一啲以前嘅时间，不如一齐翻去上海滩嘅时候啦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看风清，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收，绝千万始终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风波清欢笑悲忧，仍愿放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，仍愿放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。